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团战中，泰隆是绝对的肉盾，在大师的指导下，这些日子以来，他的防御力进一步增强。表面的狼狈和真正的胜利，令他那刚硬的面庞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而泰隆带给雷霆学院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在第二场比赛，将魂力魂技完全作用于防御中的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战胜了一名对手。雷电的攻击力虽然强，但缺乏风属性武魂那种以点破面的技巧。直到第三个对手，泰隆才终于因为魂力不支，在消耗了对手大部分魂力之后认输下台。第二个出场的精灵令对手更加头痛，他的武魂并不算太高明，但作为一名敏攻系魂师，精灵的速度毋庸置疑。作战前，大师给了他有针对性的指点： 你的对手是强攻系魂师，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字，躲。再强大的魂技也要命中对手才能发挥威力。 精灵的速度明显比对手要快，雷电再快，施展之前也有迹象。精灵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先后几次闪开了对手的攻击，逼迫对手不得不用大范围攻击的魂技来对付他。可是当对手准备发动大范围攻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魂力和之前两个伙伴一样，也陷入了危机之中。他击败泰隆时魂力消耗太大，就这样精灵只用了一个魂技就击败了他的对手，拖出了雷霆学院的最后四人。魂宗和魂尊的差距是根本性的，精灵虽然用着同样的办法，但雷霆学院一边的指导老师显然也看出了他们的目的。第四名上场的学员根本就不给精灵任何机会，连续两个大范围攻击魂技将精灵轰出了场地。一次性的魂力消耗总比相互纠缠中不断的消耗要好。史莱克学院第三个出场的是黄远，他既没有泰隆的防御力，也没有精灵的速度，但拥有独狼武魂的他胜在均衡。作为强攻系魂师，攻守平衡的他虽然最后也败在了对手的第四名魂师强横的攻击之下，但他也成功地消耗了对手绝大部分的魂力。 小五，第四个该你上场了。雷霆学院第五名学员出场是雷天，42级强攻系战魂师，武魂雷鹰。 双方之间早已没有了任何秘密，雷霆学院对史莱克学院的观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今天之前的比赛中会一直处于下风，而对手出场的却只是几名30多级的魂尊而已。大师的出场人员安排看上去很随意，却恰到好处地克制了对手，利用对手的特点占据了上风。双方现在出场的都不是最强的队员，因此在前面的消耗性比赛中，双方谁获得优势就自然能够取得主动权。此时小五虽然在上一场中有所消耗，但他却是出场的第四个人，而他的对手却已经是出场的第五个，优势明显已经在史莱克学院一方。这时候雷天冷冷地注视着小五： 史莱克学院最危险的有三个人，唐三、戴沐白和马红俊。小五虽然也曾经获得过不少胜利，但他只有三个魂魂，他和之前的几名出场队员并没有两样，就是来消耗我们实力的。这场比赛我不但不能输，而且要在尽可能少消耗实力的情况下战胜小五。下一场面对戴沐白我没有把握，但我也要去消耗戴沐白的实力，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雷天，记住速战速决。 雷天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伴随着一声雷鸣，一对带着扭曲雷光的羽翼骤然展开，第三魂环紫光闪耀，身体冲天而起。飞行类魂师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对并没有远攻能力的对手时，更是可以令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但此时雷天飞入空中，却并不是为了躲避小五发动的攻击，而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攻击。小五俏生生地站在那里，一双美眸跟随着对手移动，他自身却并没有任何动作。飞入空中，雷天双臂展开，身上的第四魂环在第三魂环之后也亮了起来。 两个紫色魂环在身体周围互相呼应，甚至能够让人清晰地感觉到空气中的雷属性元素正在疯狂地律动中凝聚。为了能够尽快战胜小五，他一上来就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小五的双眼微眯，依旧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右手将自己的蝎子辫拉在身前，那种邻家小妹的感觉分外惹人怜爱。两个光环同时闪亮，蓝紫色的蛇电开始围绕着雷天的身体迅速激荡，一个暗蓝色的身影从他背后浮现出来，正是他的武魂本体雷鹰。一道道蛇电正朝着那苍鹰肢体上凝聚，以雷天的身体为中心，空中直径五米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蓝紫色圆球。在雷电的牵引之下，整个空中似乎都变得暗了下来，凝聚的越来越多的雷电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雷天的一双眼睛此时也已变成了蓝色，强大的压迫力令小五身上的衣襟无风自动，但小五却还是没有动。并不是他不想去干扰对手，而是根本无法做到。小五是近战型魂师，虽然他的跳跃能力很强，还有瞬移可以增加高度，但雷霆学院早就已经研究过他的特点。雷天此时在空中的高度正是小五最大攻击高度之外，无论小五怎么做也不可能追得上他在空中的身体。小五之所以没有尝试还有另一个原因，一旦身在空中，闪躲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小，被对手充分发挥出爆发性的攻击时，他又如何能够抵挡呢？雷鹰的体积在增大，雷天曾经很认真地听过老师讲解过小五的能力，他能够如此安心地凝聚雷电之力，就是因为小五并没有追上来攻击他的能力。眼看着那巨大的雷鹰已经增大到了身长五米的程度，雷天的身体悄然融入到那庞大的能量之中，武魂雷鹰的双眼亮了起来，那是属于雷天的双眼，气息瞬间锁定在小五身上。庞大的雷鹰从天而降，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和威压，攻击范围足以囊括小五能够瞬移的距离。就在雷鹰掉头而下的瞬间，小五终于动了，他直接用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瞬移，身形一闪之间，小五已经在五米开外，而对手已经锁定住了他的身体。雷鹰在气息牵引之下，自行在空中改变了些许方位，依旧朝着小五冲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小五的双眼却亮了，第二魂技魅惑发动，粉红色的光芒从小五眼中流露而出，雷鹰的双眼顿时与其接触在一起。半空中那庞大的能量出现了些许停顿，而就在这个时候，小五双腿弯曲，身体嗖的一下窜了出去。小五的三个魂技对手早就已经摸清楚了，从比赛一开始，雷天始终没有去看过小五的双眼。 你以为你了解过我的魂技，就躲得过吗？ 当小五施展瞬移时，雷鹰改变了方向，发现方向改变，雷天自然下意识地朝着小五看去，也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小五那粉红色的眼眸。谁能想到，小五施展一个第三魂技的目的，竟然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第二魂技起作用，他的瞬移只是为了让对手看向自己而已。长腿有力的弹跳将小五直接送出十几米外，暂时躲开了雷鹰的攻击。雷天心神恍惚，只是持续了片刻，在发现不对之后，赶忙控制自己的身体转换方向，再次去锁定小五的身体。 啊，该死，我无法锁定他了。 每当雷天想要锁定住小五身体的时候，立刻就会被小五的一个瞬移所打断。同时，小五在瞬移之后，马上会飞快地朝着旁边跃起，瞬移接弹跳，正好能够闪出他的攻击范围，令雷天必须改变方向，再次去锁定小五的身体才行。小五在弹跳时刻意使用了妖功，他的身体几乎没有一刻是停顿的，不断大范围改变着自己的方向，跳跃的方向始终都是雷鹰势力中的死角。这样一来，小五只需要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在提前一刻使用瞬移避开对手的气息锁定，就令那雷鹰的攻击无法直接倾泻。 小五，你的作战策略全在一个闪字。瞬移虽然消耗的魂力不少，但这毕竟是第三魂技，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并不是不能承受的消耗。但雷天就不一样了，他的雷鹰看上去虽然绚丽，却也不断地消耗着他的魂力，哪怕是改变方向都需要极大的魂力来控制。 此消彼长之下，原本绝对的空中优势竟然因为魂力的消耗速度而变成了劣势。大师早就猜到对手会这样做，他给小舞的这套设计根本就没有包含攻击在内。如果雷天只是在地面上凭借着自己的四个魂技和高于小舞的魂力与小舞正常一战的话，那失败的必然会是小舞。毕竟远距离的雷电攻击本身就克制小舞的能力，再加上之前又有所消耗，但雷天想要一举击溃小舞，这就让小舞事先演练的战斗方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要知道，当小舞在练习时，配合对象是使用凤翼天翔，准备随时锁定他施展凤凰啸天机的马红俊，所以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悬念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